过欧洲食物安全局的建议摄入限量。现时香港法例并没有定明相关的标准。食委会表示，根据测试结果，不同牌子的婴儿配方奶粉样本在整体安全、品质和营养成分的差异不大，而母乳喂哺是婴儿的最佳食物。日本传媒报道，中国稀土出口量今年初起明显减少，七月出口量按年跌近七成，由于美国稀土有八成依靠中国，可能成为美中对抗的新导火线，或者中国容易报复总统特朗普打压中国企业。共同社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稀土由四月开始明显减少，原因是新型肺炎疫情扩大，国际需求减少，物流受到影响。依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中国七月稀土输出量为1620公吨，去年同期是5243公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吕宋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稍后和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3点，升280点，成交金额10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25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9.5，升3元；小米集团16.3，升9.6。阿里巴巴243.8跌3元，中国平安86元升2.9，美团点评221元升个二，中人寿20.3升1.14，盈富基金26.14升3.2，吉利汽车15.8跌9毫，港交所376.4升8元，中芯国际27.15跌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169，瑞士法郎8.539。欧元5.569，加元5.858，新西兰元5.072，欧元9.1958，每百日元兑港元7.2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1。日经平均指数报13,096点，跌192点。港金现价报18,0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52美元，卖出1,95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在港岛东区走廊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嘉华国际中心对开有意外，最左边两条行车线就受到阻碍，现时就塞到去太古城的了。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出口都有少少影响的，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或者看看需不需要改路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嘉华国际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最左边两条行车线受阻碍，咁啊塞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温思劳街。新界嘅路面方面咧，元朗锦田公路有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4点，所有车辆禁止喺锦田公路左转锦泰路。锦泰路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另外咧就系落马洲过境口岸交通亦都系比较繁忙，咁啊过境嘅时间咧，请大家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

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 show 仲音乐啦，先问你嘅有安俊豪啊。人生就好似打一场机咁样。打机有阵时啊，过唔到关啦，但系唔紧要嘅。打下第二个机先咯，然之后转头翻嚟，可能就好容易突破呢个心理嘅关口。欢迎我安俊豪呢首嘅新歌，今年叫做《卡关达人》。你咧，卡系边一关啊？会唔会系买楼嗰关啊？ 要乜有乜买乜，到底有乜嘢需要应变？等你帮阿妈爸爸请有地球。放租放盘放手放心，你交得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一食都会公共呕。嗨，连做狗跟我都比我大，点解连自尊都拎得出去卖？点解？收购转头，反正都会得你丑。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ix six。识个原因，蓝色分身，穷就无谓再望，求生要够狠。 未必应付得到噶啦，买嚿砖头咧，我都唔知道你应唔应付得到啊！刚刚听过嚟自 No Way Boy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歌名叫做 That's Why。不如求其次，上唔到楼，不如试下上车。但系车位都几贵下噶。 你向好鬼局发紧毛。家各局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土，一班老公老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睇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鬼你爷爷，呢班友骗过几个弯。 其实什么？我太过 engine， 你话做，睇真啲，但令又貌数。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睇下壁，再比下有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人再对个天发射癫丧，癫鬼个破的老礼好耶，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过几个玩出出火。 男人的浪漫的这首是新歌来的，来自张继聪。美人里边有好对很重型的手臂啊，但你都可以拥有一架很重型的电单车，找回那种男人的浪漫，男人的气概，来自张继聪的新歌。这位明星叫做 David Harrison，那种男人的浪漫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一些以前的回忆来的。我们又试下将时间去回九十年代一点，我们一首是旧歌，可能都是你的回忆来的。 是高温那天， 还记吗？无限个的 播紧呢首歌嘅时候咧，严琼行咗入嚟啦，即系好咩嚟嘅呢首？佢哋名字叫 Dry 啊，有冯德伦，今日有雷仲德，一齐合唱嘅仲有陈慧琳。作品嘅名称叫做《纪念日》。歌词有一句都几重嘅，就系、是、平淡之中找一些特别嘅日子，将佢成为你一个特别嘅纪念日。长期都系将自己嗰个时空活喺过去，就几辛苦嘅。好好记录下现在，记录下当下。我哋有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去年十一月，马鞍山一名男子被人点火烧伤，警方控告一对在旁叫嚣的夫妇一项扰乱公众秩序罪。案件上个月审结，今朝在东区裁判法院宣判。裁判官林希维认为，两人当时以不友善的言语，企图令政见不同的事主败走，但没有明示或暗示要伤害事主，认为当时两人的行为属圈蛙，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话，从事发时的片段所见，冇人阻止事主离开，事主曾一度离开之后折返，同不同政见的群众互骂，认为事主当时是不忿，并非惊慌。在辩方盘问期间，事主亦都承认自己当时不忿气，所以不接纳事主所讲，害怕自己人心受到伤害。裁判官话，事主之后遭人点火焚身，根据多名证人的证供，点火事件属意料之外，对于黑衣人是否因为两名被告的说话而点火有极大保留。西营盘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44岁的仔怀疑同78岁的爸爸争执，持刀施袭之后从高处堕下死亡，爸爸伤重不治。警方在单位发现一把染血相信是凶器的35厘米长疑似军刀，不排除案件涉及金钱纠纷。警方说，午夜12点半左右，有街坊同邻居听到单位有嘈吵声，看更其后在高街富裕大厦后巷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地上。救护员到场证实他死亡，警方之后到涉案单位调查，发现堕楼男子的爸爸倒卧地上。警方说，单位内非常凌乱，有大量血迹。死亡的爸爸胸口和腹部都有刀伤，将验尸确定死因。至于堕楼死亡的仔，警方说没有精神病记录，当时在屋企的妈妈相信已经在睡房熟睡，已经安排送院观察。一项有关幼稚园营运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多间幼稚园预计新学年至少有半数学童退学，收生人数亦会大减，估计会面对财政困难，促请政府为幼稚园提供津贴。教协在今个月7至13号发出问卷，收到415位幼稚园校长回复，结果显示361间有收全日班和252间开设预备班的学校中，分别有40%及近80%校长估计至少半数学生会退学。教协估计新学年学校不能有免授课程，导致家长为子女退学。南韩新增19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88宗属社区感染病例，累计全国有15,500多人确诊，305人死亡。首都圈的感染群组人数仍在增加，其中首尔市有89宗，京畿道67宗。其中首尔的爱第一教会累计315人确诊，成为继新天地教会后第二多人感染的群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稍后同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5点，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8点，升205点，成交金额1,15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25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5.5元系啱啱跳咗506元，跌5毫。小米集团16.2升8.6，阿里巴巴243.4升系跌3.4。中国平安85.6升2.5，美团点评218.4跌4，中人寿20.2升1.04，盈富基金26.06升2.4，吉利汽车15.7跌1元，港交所376元升7.6，药明生物168.9升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47，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4。人民币6.942，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6点，跌192点。港金现价报18,0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42美元，卖出1,95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咁啱收到咧，就系观塘嘅协和街去秀茂坪方向，右转月华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嗰段嘅协和街咧，交通就开始挤塞噶啦。协和街去秀茂坪方向，右转月华街，因为有意外嘅关系，咁现时嗰度咧交通就比较挤塞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呢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嘅，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就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温思劳街，港岛中区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租比利街一路去到花园道呢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都顺带想提下大家呢，而家部分地区呢就落緊雨，有啲地方嘅雨势就比较大嘅。咁希望大家呢揸緊车嘅时间呢要小心同忍让啊。新界方面，元朗锦田公路有临时工程嘅。咁由而家去到四点，所有车辆禁止喺锦田公路左转锦泰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改朝换代嘅 Vincent 梁学熙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丁家湘老师在第三堂工作坊教授小朋友用声音演绎。 在呢一堂，我教咗班小广播员政治正音，演绎唔同角色嘅时候应该点样发声。呢班小朋友个个嘅实力啊，真系唔可以睇小噶！ 哇 ，Banding 都赞佢哋啊！睇嚟呢班小广播员真系前途无限啊！ 究竟边个小朋友可以参加广播剧录音，就要支持晚晚星期天啊！ 电话旁边嘅咧有 Ian 陈卓贤啊 ，Hi 你好啊 ，Ian。 Hello， 大家好，我系 Ian。 你好，喂，咁啊收到你呢首系新嘅 solo 嘅派台嘅作品啦。今次咧自己作曲之余咧，亦都系自己填词嘅呢首系新歌嚟嘅。咁啊编曲监制就系黄双俊啦。新歌叫做《晴落》，我想问呢首歌几时写噶？ 呢首歌写嘅时候其实三四月就已经写紧，三四月写好个曲，跟住五月左右啦就已经写好埋个词，即系成件事已经有晒咁。 系，喂，但呢首歌咧听落去咧，即系惨情少少啦，即系因为你之前嗰 part 就系比较 sweet 少少啊，等等嗰啲，呢一面会唔会系其实贴近啲你自己喜欢嘅音乐啊，或者系你嘅性格多啲嘅？其实晴落， 我觉得呢一方面都接近我平时自己私底下独处嘅时候嘅性格，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有啲两面嘅，即系喺人哋面前就好开心咁样咧，好欢乐咁样，就比较正式开始嗰种感觉。咁但系其实我自己一个嗰阵时咧，我其实系反而似系 moody 啲晴落嘅呢一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一个嗰阵时我会。即系有少少沉郁，然后会自己谂好多嘢嗰一种嚟嘅。 所以但系鲸鱼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同爱情比喻嘅呢个 analogy， 你系点解突然间谂起咦鲸鱼呢一个嘅画面嘅？ 因为首先讲下点解用咗鲸落呢件事啦、因为其实系当初上网，即系我中意成日揾啲唔同嘅文嚟睇咧，特别系关于大自然嗰啲咧，即系好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咁嘅嘢。咁我就见到话有个现象，就系鲸鱼死咗沉落海底个过程就叫鲸落。咁、即系大家一见死亡就觉得啊好 negative 喎，好似终结咁。咁但系其实佢嘅尸体啲鱼仔会系咁食啊，然后佢个尸体亦都会腐化咗，跟住变成养分，令到成个海洋继续运作好多年啊咁。于是我就觉得啊，佢自己生命嘅终结系人类生命嘅开始，可以延续其他人嘅生命。于是我就觉得啊，好伟大，好凄美咁样，所以就谂到呢件事咯。咁但系其实又唔系话特登想。等人哋大家代入愛情嘅，因為我寫歌詞嗰陣時係想大家除咗愛情，又可以譬如自己有啲咩自身嘅感受，例如例如工作啊、家庭啊咁樣都可以代入到咯。 但係嗱，頭先聽你講係一個大自然嗰種係生命嘅循環啦，即係一個生命嘅完結，可能係滋養到其他生命嘅開始或者蓬勃啦咁樣。但係歌詞入邊咧係沉沒在大海，怎配有權被愛呢種係 sad 啲嘅喎，嗰件事好似係。 係，其實佢都偏 sad 嘅，因為就算。即其实我写写下都会喺度谂啊，其实条鲸鱼咧都唔想一出世做鲸鱼困喺个海嘅，即系佢都想可能变做雀仔喺天上飞都未定嘅。咁但系即系呢一种系比较 sad 啲嘅安慰自己嘅手法咯，即系反正我都系咁样噶啦，咁唔好咁计较呢啲，即系咁样。即系其实系负面中又带啲正面，即系一种自我安慰咯，我觉得系。 但系爱情上面，你譬如你自己对爱情嗰种睇法，你系偏鲸落呢一啲啊？定系正式開始會貼近陳卓賢你自己嗰種對愛情嗰種嘅感覺嘅咧？ 我覺得可能係真係偏向鯨落多少少，因為鯨落其實都有一種就係我啱啱所講自我安慰，但係其實都係即係嗰種叫做順其自然，即係係咯即係有啲咩唉，你點樣要去面對咁，你咪面對下咯。即係呢啲嘢你控制自己控制唔到太多嘅，咁就唔好。追究太多啦咁樣咯，即係人哋開心就好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咁嘅感覺。一正式開始嗰種，我就覺得可能十年前嘅我都係咁，即係真係係咯係咯， 係啦，即係 sweet 啲，有啲憧憬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嘛？ 係，但係而家長大了啦，長大了。 做多少少一丝嘅愁水喺中间啦，咁样。 冇错，冇错，冇错。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嗰阵时嗱，你写完晒曲啦、词啦，咁样。咁第一个你系谂住俾边一个听噶？其实呢首歌。 第一个其实就真系直接就俾监制听啦，就俾靠叔叔，系啊，俾靠叔叔听，因为靠叔叔佢喺我写歌写词嘅过程，佢唔会干涉我嘅，即系佢由我写，因为佢知道我会准时交功课嘅，跟住我就交完俾佢，佢就好。即係好快咁樣，真係好似老師改簿咁話俾你聽，我邊度可以改好啲，有啲 comment 俾你，跟住我就先再即係再 revise 然後再俾佢咁樣。 係，咁但係中間 back and forth 咧，佢有啲咩意見俾過你咧？喺創作上面， 即係譬如可能講嗰啲詞咧，佢就會真係佢好了解我成個故事嘅大綱咯，嗰個主旨係點樣咯？即係譬如我記得我之前有寫過一句歌詞係直正在暗冤，其實我唔係寫漸降嘅，我係寫驟降嘅。跟住佢就會好快就話：哦，咁你條鯨魚你沉落海底慢慢沉噶嘛，佢唔會係驟降嘅喎，佢所以你諗下要點樣啦。跟住我就話：哦，係喎，佢慢慢降落去，所以就變咗漸降，即係會係咁樣，即係好快很準咯。佢又唔會好多即係好空泛嘅 comment 叫我自己 get 咯。 係 OK， 但係佢又唔會真係捉住我隻手咁樣，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 開心嘅同佢合作。 喂，但係因為咧，譬如你同阿 Carl 咧，即係黃想俊咧，其實嗱，Mirror 嘅時候有合作啦，咁然之後自己 solo 嘅時候有合作啦，咁樣，你覺得同佢喺兩種嘅相處有冇分別咧？其實 會有分別嘅，因為我始終自己 solo 嗰陣時係會有創作，咁佢其實真係會俾多啲 inspiration 嘅，咁但係。Mirror 因為我哋係跳唱為主，而嗰隻歌本身又係佢寫嘅，所以佢會更加明確咁話俾你聽，即嗰度你要用力啲，呢度準備起咯，跟住同埋話啊呢度咧，你哋應該係會有幾個人一 group 或者十幾個人一齊唱啊，咁所以你要諗下幻想下個力啊咁樣，即係佢會有呢啲咁嘅唔同嘅方面嘅提議，但係我自己隻歌佢就真係。我記得我 day one 入錄音室嗰陣時候，佢係都自己慢慢試一試翻試翻十 t 八 t 先啦，自己表下先咁樣咯。 係因為多啲時間啊嘛，其實唔使講。 反而哦都係嘅，但係今次我呢隻歌錄起上嚟係比起以往幾首歌其實都快咗咯，即係以往都係四五個 session 咁樣，但係今次係兩個半 session 咯，因為我去咗三次嘅，但係第一次就係一開始前面就係再。試下啲 key 啊，然後自己 feel 下嗰一種咧，所以都今次都好快錄起呢一隻歌。 Okay, 可能亦都同你自己創作有關係咯，因為你自己已經你諗下三次已經完成咗曲詞，即係你中間譬如個 storyline 係點去啊，啲情緒係點走啊，其實你已經好熟悉咧。 哦，係真係會容易投入啲咯，錄嗰陣時唱起上嚟。 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显悬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作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恒堂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水面成蒸汽尽化烟跳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咦，但我好奇咧，你自己其實有冇一啲可能係即係有咗創作人咧，佢哋可能有啲嘢就會中喺電話度錄低一啲 audio note 俾自己啦，可能係一句 melody 啦，或者一句歌詞又好啦。有啲人就中意寫文字喺本簿度嘅。你有冇一個咁樣嘅習慣去到儲低？可能嗱，今次你寫咗瓊樂啦，咁但係其實你每一日24小時，你可能中間有突然間好多思緒，你可能會記低噶嘛？你有冇呢個習慣？ 我會嘅，我就係直情真係攞電話錄低佢咯。即可能真係突然間有一兩句旋律，我覺得哦，今日突然間喺個腦海中有呢個旋律，或者有呢幾個音，咁我就會記低咗佢先咯。因為其實都幾容易唔記得嘅。我有一次咧，其實係早幾日嘅啫，因為我而家都做緊新歌咁樣，咁跟住都係會自己寫啦。咁我就其實咧有一日咁就起身，跟住諗到一句嘢，我覺得哦幾好喎、啊、咁樣。跟住就等我斟杯水飲之後就記低佢先。跟住我飲完嗰杯水之後，我就唔記得咗啦。 抌心、 啊。系，所以真系电话就好好，即系随时随地就录低。我电话咧嗰、那个 voice memo 咧系有成千个嗰啲 recording 嗰啲嘅。 哇！ 即系全部都好零碎片段，所以其实我要揾翻出嚟都有啲难度。 系啊，系时候你要花可能一两日嘅时候，或者一个礼拜，你要将佢哋分下类啊，backup 下，听下。 因为其实可以透露下嚟紧嗰只新歌，其实都系之前嘅作品嚟嘅，即系都系听翻之前嘅就觉得哦，好似都可以。develop 下，再攞翻出嚟咁样咯，所以我都系咯，觉得都可以每日都不停咁储呢样嘢。 嗯 ，OK， 同埋咧嗱，今日除咗有你自己嘅创作之外咧，其实我见到你喺你嘅 social media 都有喺个 MV 方面啦，即系你都话啊，会唔会大家都有一啲可能系关于瓊樂呢个画面嘅画作咧咁样，咁然之后就可以 recruit 大家，然之后就可以放你嘅 MV 度。之前都有一个咁嘅 campaign 噶，其实 系，因为其实。当初个 MV 我自己个 idea 啦，我想呈现出嚟嗰件事系好似卡通电影咁，全部都系 animation 嘅。咁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如果配一个咁样嘅卡通电影，一个四分钟嘅，即系个画面会唯美啲咯。即系我觉得甚至自己都唔应该出现喺 MV 入边。咁但系最后就即系做唔到呢件事啦。咁跟住就再谂，哦，咁如果系嘅话，咁不如。邀请啲 fans 一齐画画，然后等我可以摆入个 MV 入边啦，因为咁样可以一齐完成到一个作品出嚟。即系上一只歌正式开始就好似都同大家有啲互动咁样，系一个关于即系旅游视觉咁。咁但系今次咧就真系大家可以自己都系自己创作出嚟嘅嘢，就可以喺。我嘅 MV 度出現都幾開心咯。 哦 ，OK， 有冇 surprise 到你咧？因為有陣時可能，哎、你見到哇，原來我啲 fans 原來佢哋嗰啲藝術天分係咁鬼死高嘅喎，咁樣。 有，因為我完全唔識畫畫嘅。跟住我都有獻丑地畫咗條鯨魚嘅，即係嗰啲卡通版咁樣，小學生嗰一種。係。即係我其實咧，我不嬲都有睇開，有啲 fans 係有畫開畫嘅，咁我都知道佢哋畫畫係靚，但係估唔到咁多人都咁靚咯，因為到最後係有過千幅畫嘅。 哇 跟住系真系全部都好靓嘅，咁所以真系好 surprise 嘅。 系，所以而家其实就系因为你个 MV 入边咧，瓊樂呢首歌咧，其实除咗你之外啦，仲有啲 projection 噶嘛。咁嗰啲入边嗰啲嘅话就系、是、今次 recruit 翻嚟嘅一啲嘅作品啦。 系冇错。咁 projection 亦都系另外一个之前谂到一谂好多嘢，即、就、系、是、一写完只歌咧，谂MV 嘅谂完 MV 又谂演唱会，因为我谂紧演唱会如果会唱呢只歌嘅话，会点样去做？咁我就喺度谂过系即系有好多嗰啲。沙漠圍住自己，即係嗰啲沙布嗰啲幕，唔係沙， 唔係 desert 啦， 唔係啦，係。跟住咧就 projection 咁樣投影，即係好似自己困住喺個海入邊咁樣咧，所以我就覺得哦，可以照用翻 projection 呢一樣嘢喺 MV 入邊喎，咁樣。 OK， 喂，幾好啊！因為今次我覺得就係、是、多啲係似係陳卓賢自己好出發嘅一啲嘢咯。咁你見到啦，曲啦、詞啦、演繹啦，甚至乎喺個畫面上面嘅呈現，你都有好多嘅 input 擺落去，其實係幾幸運嘅一件事嚟嘅，我覺得。 係啊，幾幸運嘅，因為當初一出道就想做呢件事嘅，咁但係有陣時即係。一嚟即係新人能夠經驗咁樣，公司可能未必會太俾你做呢件事啊，又或者即係可能你自己啲作品都唔夠好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都好幸運咯，覺得真係有幸可以自己真係 input 咁多落去一個屬於真係自己嘅作品。 係，咁所以其實頭先你都有少預告啦，即係已經係準備緊下一 plug 嘅作品啦。咁而都係你自己寫嘅。 係，冇錯， 曲詞都係。 係。 哦，咦，幾好喎、啊！咁所以我諗係除咗我之外啦，可能你嘅 fans 都好期待，就係因為真係聽到你自己嘅心聲擺咗入邊。 係 啊，咁啊， 狗寫我心咯。 喂，咁但我想问咁嗱，而家因为其实 solo 嘅作品都开始慢慢储咗有几首啦，咁会唔会希望其实系以一张 EP 嘅形式，等你认为都可以系有个回忆，可以一个 as 一个 collectible 咁储起佢咧？ 系又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话系我要出一只 EP 一个 album 咁样嘅，咁但系即系我暂时目标都系每一个作品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即系慢慢进步，慢慢进步，每一个作品都比起之前好，然后真系储够歌啦，又先将佢 group 埋一齐出一只实体碟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实体碟都真系始终做一个歌手嘅一个呢、這个梦想嚟，尤其是而家真系比较少实体碟啦，市面上大家都中意上音乐平台听，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里程碑嚟嘅。 同埋都会斗查下你有冇一啲谂法咯，又系因为而家碟就唔一定就一张 CD 咁简单噶嘛，即系可以有好多花神搞落去咁。变咗就可以真系当系一个系纪念品咁样储起佢咁样。 到时我真系画画咯，其实系画集，但系送 CD 咁样，可以试下咁样。 系啦，咁啊，到时睇下，希望你可以快啲出到呢张碟啦。咁啊，同埋到时睇下点样呈现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可以听住咧，就系你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填词呢首嘅《鲸落》嘅。咁啊，你声音就等你嚟紧2020年。内就推出埋你嚟紧你嘅 solo 嘅作品啦，咁样样。 系 ，thank you， 今日多谢晒 Ian 陈秋贤，谢谢你，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爱正笑，才想。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飘入爱海，打不打算早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此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正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妙，何妨 政府表示新增1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6日以来首次回落到200宗以下。当局表示新增患者中80人年龄介乎20至30岁。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吕宋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稍后同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1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2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25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4蚊跌2.5，阿里巴巴243蚊跌3.8，小米集团16.2升8.6，中国平安85.45升2.35，美团点评218.6跌0.2，中人寿20.15升9.9，吉利汽车15.64跌1.06，盈富基金25.94升0.2，港交所376.4升8蚊，药明生物169.1升7.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45，瑞士法郎8.539，澳元5.563，加元5.853，新西兰元5.066，欧元9.1796。每百日元对港元7.2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8。日经平均指数报13,096点，跌192点。港金现价报18,0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92美元，卖出1,95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观塘的协和街落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协和街的全线是暂时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基督教联合医院。就是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即是落去开源道回旋处，近住月华街有意外，全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返现场的指示，而家车龙排到近基督教联合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楼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另外咧，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较早前近住月华街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佢第一次送女仔翻屋企，点解关蜗牛事？ 一听到 Ian 的 demo 令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送女仔回家的片段，其中一幕是对方叮嘱自己不要踩到蜗牛，再由填词人发展成为今次的作品。作曲陈卓然，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徐浩。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Anson Kong蜗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 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是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港台电视三十一，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15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卷弄卷啊，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一晚一上8:30，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4:00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啊，严琼。 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我想这个纯粹个人意见啦。咁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大学嘅时候啦，咁啊中文即系老师教我哋写中文嘅时候咧，我好记得我个老师有讲到就话，大家而家见到通街咧都系食字嘅嗰啲嘅广告文案啦。 系， 佢即系好希望即系我哋出到去之后啦，即系你哋心入边记得。你哋讀中文系噶，你哋中大中文，唔好成日玩埋啲食字嘅 get 啦， 即系要多元化啲。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嗰个真系太基础啦，中文系千变万化噶嘛，咁样 系 啦。咁我而家都做唔到呢件事啦，我先系同我老师道歉先啦。咁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呢个咧系食字食到癫咗嘅个歌手，佢由佢个名啦，去到佢专辑嘅名啦。都是食字，但是他食得咧系会令你记得他的咁呢个咧系一个台湾嘅创作歌手啦，咁样啦。咁好得意嘅就系佢有，即系你知道台湾真系好中意俾啲 label 人哋啦，咁样啦。咁佢就素有呢个 EDM 界嘅陈绮贞之称。疗愈系 好有冲突感啊！ 系咪疗愈系电子音乐歌手咁样啦？咁因为你觉得个冲突就系、是、我就系见到佢个 label， 令到我想去听佢。点解咧？因为我喺度谂。 嗱， 點樣做？ 如果淨係療愈系嘅電子音樂嘅歌手咧，我明嘅，即係 lofi beats 都係電子嘢嚟噶。 但 係 EDM 係因為係 dance music 啊嘛， 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動之動之動 之，係啦，我就嚇， 即係你點樣動之動之動之，但係又有陳以貞喺度咧， 但 係 又真係有呢啲嘅 reference 嘅喺外國有好多，即係譬如話前排有一隊，我唔記得咗個名啊，咁佢好正，佢就係、是、首歌就係用電音。 系， 因为佢都可以好静态，但系中间就有啲起伏啦咁样。 哦、 然之后咧，但系佢就系讲紧佢成长嘅时候一个好平静嘅湖面，佢想营造呢个咁嘅气氛出嚟嘅啫。嗱、哦，你、 okay、 听呢个画面好有气质啦，好可以好似陈绮贞啦，系咪？ 系。 但系佢真系电音嚟嘅，真系中间系有一部分起伏咧，系可以跳到嘅。 O K， 嗱，咁必须要讲陈绮贞最新专辑当中都有一啲 EDM 入去嘅，但系佢冇唱咯，嗰段就系音乐底，因为我都唔知点样摆只发声入去咁 样 ，rap 下先， 好得人惊咁样。咁咧，但系呢一个歌手先讲咗先啦，佢个中文名咧叫做就尔。艺名嚟噶啦， 就耳啊， 系啦， 边个就边个耳啊？ 就是、就系宙斯嘅就，耳就已经嘅耳， okay， 即系就已经嗰两个字就耳啦。咁我就梗系即系做咩事改啲咁巧口又插手嘅艺名咧？咁样，因为佢个英文名叫 Joey 啊。 哦 ，Joey， 就耳系啦。 佢唔叫祖儿，叫就耳。 可能国语系啱啲，台湾歌手嚟噶嘛 ？Joey，Joey 系啦，系似啲嘅咁样啦。是不是好得意啊？所以我佢个名字就已经系食字，即系译翻做中文咁样啦。跟住咧，佢嚟紧嗰张会同大家见面嘅 EP 咧、就叫做公 我用翻国语先，因为国语系同音嘅，功成名就。 功成名就 系 ，OK， 系一个四字成语嚟噶嘛？ 功成名就啊， 系啦 ，OK。 但系咧，佢唔系我哋所谓嗰个功成名就嗰个成功嘅成啊， 系 佢系功成啊。 哦，功成 系啦， 名 就名就系名字个名啦， 系 咁就就系佢嗰个就义 嘅 就 啦， 系咁点解系功成名就咧？系因为佢想话俾你听，佢系读工程出身嘅。 哦， 但你唔觉得好匪夷所思？当我睇到佢个专辑都食字食到咁嘅地步嘅时候，我就谂你想点啊？呢位歌手咁啊，几 得意啊！即 系你会记得啊， 会记得，同埋即刻对佢即刻有一个嘅观感喺中间先咯。 个观感系， 即系你工程完咗，你嚟做音乐，已经即刻又要问啦，系咪先？你话你做工程又嚟做歌噶 但系其实都得意嘅，佢最新嗰首歌咧就叫做《非同步的爱》。佢就係將一啲工程嘅一啲嘅術語啦，或者成日用嘅一啲語咧嘅一啲字眼寫咗落去歌詞當中，咁寫咗一種就係兩個人其實唔同步，即係唔協調嘅一種嘅情侶關係。咁佢就真係好得意嘅，就用翻自己工程師嘅嗰個身份角度去切入去呢、這個。情歌嘅作曲当中啦，咁样咁，然之后有啲记者咧就做佢嘅访问嘅，就话我睇你嘅Facebook 啦，我就话其实都冇乜关于你自己个人嘅资料，全部都系一啲工程啊科技嘅知识，同埋你新歌可能 MV 就 share 一次咁样，咁你谂住点样吸引即系听众啊或者啲互动啊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其实冇工程师嘅世界就 系 咁噶啦，因为我跟住我就好好奇想去睇佢 Facebook 啦，哇！嗰、那個 Facebook 悶到咧， 真係好科學性嘅， 超級無敵科學，同埋佢係即係討論，佢會同你討論呢、這個即係可能最新嘅一個科技嘅發明，或者一個工程嘅一個嘅技術，咁樣係點樣會影響人類未來嘅生活啊嗰啲噶， 幾有趣啊！ 係啩？ 即係因為我會覺得起碼佢有個立體嘅一面啊嘛，即係好過譬如我枕頭嘅歌手，我今日咧就去咗邊度食咗個飯啦、啊， 但大家都係咁噶嘛。 咁咪就系面目模糊咯。 咁但系你可能要多啲你自己，譬如日常嗰啲相啊嗰啲啊。但系你见到佢 share 嗰啲都系冷冰冰嗰啲外国嗰啲咩科技嗰啲文章啊，直情佢用一啲字咧，哇十只字我十只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唔知道你讲咩嗰种嘅效果。咁但系我都的而且确要讲呢件事咧，反而令到我对佢好有兴趣。 系， 因为我就喺度听下嗰首歌系点样先，同埋要听下 EDM 界咩 hip hop 界嘅陈绮贞系咩玩法先咁样啦。咁我就拣咗嚟呢一首作品，都系佢新专辑当中嘅歌啦。同埋都系写喺疫情当中，或者 系 希望陪大家度过嘅，咁都好得意嘅。因为佢话呢首歌一出嘅时候咧，好多嘅串流平台咧就将佢摆咗喺都市摇篮曲嗰个 playlist 当中，系啦。咁然之后你变咗上上下下嗰啲都系弦乐啊。acoustic 底嘅，咁但系呢个系 EDM 嘅嘢咁 样， 同埋有 hip hop 有 rap 嘅歌词喺入边。 可能因为佢个名系叫做 EDM 界陈绮贞， 系啦， 咁所以就都市摇篮系列啦咁。 因为佢个名歌名都有啲影响嘅，歌曲名称叫做《早点睡，早点好起来》。 哦，咁啊真系， 系咪啊？都市摇篮曲啊，瞓啦。 之后反省，逃避的课题，谁帮再处理？ 不会被照亮的脸不睡着，为了他还是其实你真是想着要数几只绵羊，想着明天起床出门又要被人伤，所以都在房间待整夜，才发现怎么只有枕头帮你擦眼泪，是逞强的活，认错比逃跑温柔，跟自己说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生活，比快乐更快乐的赤裸，而比悲伤更悲伤的人怎么是我，不想自首当情绪倒是这眼泪，落下为寂寞做点缀，不困但有点累，怎么会有办法十二点睡，不敢谈论昨晚做的梦，那段过程中那些记忆过疼痛，我其实明白入夜后的心情往往最忐忑，试着早点睡，或许负面到了极致会转折，所以还醒着的人 完全明点解嗰啲编辑会将佢摆落去呢个摇篮曲呢一个类别， 因为其实都好瞓噶嘛，系咪感觉到？ 系咯，即系佢都真系似偏系而家可能好嗰啲系 lofi 嗰类， 系 beat 或者嗰类 hip hop 嘅底咁样样嘅。 咁因为其实佢自己都真系写开都系呢啲嘅种类嘅音乐啦，同埋佢自己都话其实呢个佢开头都系有一种想暗地瞓啊摇篮曲嘅嗰个嘅走势嘅，因为歌词当中咧，你谂下即系一个。唱 hip hop 唱 rap 嘅男人喺度讲，宝宝睡，早点睡，乖乖睡，早点睡，你会早点好起来。你想象下，妈咪暗你瞓，但系变咗做一个唱 hip hop 嘅男人咁样，系几得意嘅咁样啦。同埋中间 rap 嘅部分咧，佢揾咗嚟嘅一个叫山姆嘅台湾嘅，都系一位好出名嘅 rapper 嚟嘅咁样啦。咁其实嗰个合作，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几得意嘅位嘅，即系佢自己本身啊吓，都系一个如果遇到一啲好烦恼嘅事情，就会觉得其实早啲瞓咧系 O K 嘅，唉有咩事都唔紧要啦，瞓咗先啦咁样。咁当然可能会瞓唔着啦，因为嗰段 rap 就讲咗一啲令你瞓唔着嘅原因啦。但系佢都系想话俾你听，有一啲事情系依家系烦紧，但系不如试下瞓咗先，听朝瞓醒之后可能发现冇事发生咧。 哦，你系咪又系靓噶靓仔嚟噶？唔系属于系典型靓仔嗰啲嚟嘅，因为我以为你 有型有型有型有型， 因为我都系觉得你系佢靓嘅话，你好有道理嗰啲咯。好靓仔噶，佢讲嘢真系好 make sense 啊！ 歌词真系写得好好嘅，因为有好多嘅。可能尤其是依家做 beat 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咁，因为其实一啲嘢比重睇重 beat 睇重旋律嘅歌，尤其是我哋所谓 EDM 当中咧，歌词未必系一个好多人都好，尤其是系即系而家华语都慢慢倾向嗰个方向，就未必系咁重视啦咁样。咁但系我有见到一篇乐评咧，就讲话其实佢系一个好认真处理歌词嘅一个人咯，咁样。 系， 咁我都感觉到 呢一类都因为气氛嘢咧，我觉得佢如果歌词 deliver 到系可以再多啲嘅嘢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典型嗰啲 party song 啊嘛。 啊，咁系。 即系我觉得 party song 你就最紧要一两句 catchphrase 系 系啦，就可以大家一齐就系、是、哇一去到嗰下就大家个气氛系最高涨噶啦。咁你。有一个类似 hashtag 咁紧要、咁精准嘅一个 catchphrase 咯。但如果呢一类，因为佢都系一个系中慢版嘅嘢，咁我觉得个 flow 系可以多啲嘢。 多啲系都系咁，同埋你头先讲嗰样嘢好，我谂都系呢一批做音乐嘅人嘅一边一啲嘅感觉嚟嘅，就是、有一啲句子系好 catch 到大家。咁我觉得佢嗰句就系今天的结局也是明天的伏笔。系、啊、即系副歌最后一句，咁你每一次听呢句时候，我都觉得啊，系啊，真系好有道理啊。所以其实你问我到底点样解呢？我又唔系好解到。今天的结局也是明天的伏笔，可以点样解释呢一句 呢？因果系关系咯，即系今天种下嘅因，就系、是、明天可能结系嘅果啦，咁样咯。 即系咁，如果我今日早啲瞓，听日就会。 精神 早啲起身 啦，系啦，你就唔会迟到，系啦，诸如此类咁样， 开启新嘅一日咁样， 系啦，咁样样嘅， 系即系如果你今日夜瞓， 系。 就身體唔好 嗰啲咁樣啦，所以啊呢一個就係、是、叫就已，佢係新出道定係都係已經有出道咗一段日子噶啦。 應該嗱，因為台灣咧，佢即係近幾年個音樂模式都係好多人都會抌上去一啲獨立音樂嘅音樂 page 度啦。 啊、Street Voice 係 啦，冇錯啦。咁其實佢之前一路都好受到大家關注嘅。咁而家真係可能疫情嘅關係啦，同埋嗰個。工作嗰個模式習慣咗之後咧，開始會密啲出新歌。咁嚟緊就會有頭先講話《功成名就》嗰張嘅 EP 又會同大家見面咁樣 咯。哦 ，OK， 係咯，因為始終你尤其是而家啲電子音樂嘅嘢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同工程類似嘅啫。即係你點樣可以啊？點樣去砌啲咩咧？個底個 beat 係咩咧？上面加啲咩咧？諸如此類，都係一種 construction 嚟嘅咁樣。 工程師嚟㗎，功成名就。 咁你就介紹係台灣呢個叫就以呢個音樂人啦，咁樣咁啊，都翻返嚟香港咧就係、是、誒。有一个佢都就系做 beat 噶啦，即系近排我最留意到啦，而喺流行曲上面啊，出现多啲名字，一个 QVT 啦，一个都系讲过好多次系 JNY， 即系 Dusty Bottle 嘅其中一位嘅成员啦，咁样，咁佢都开始系多唔同嘅合作嘅单位噶啦，咁啊，亦都自己继续做紧歌啦，咁样，咁啊，而佢最近咧就系帮阿洪家豪咧。就係、 是、 做咗個編曲嘅，係、 哦、 啦。咁而且因為頭先你有提過係嗰、那個係唔 synchronize 嗰個戀人係咩啊？ 非同步的愛。 非同步的愛係啦，咁啊佢呢首新歌咧都係講緊一啲就係唔係幾同步嘅一啲嘅情侶關係嘅，明明係火星撞地球嘅，但係佢哋又自己揾到一種相處嘅節奏啦、 哦， 或者一種嘅模式啦，即係又要嘈啦，但係又唔分手啦，但係又好似好愛大家啦，諸如此類嗰啲嘅，你身邊可能仲有啲咁嘅人㗎啦，咁樣。 係啊，而家已經變成咗佢每次哦唔開心啊，唔想知。 系啦，咁样咁啊，洪家豪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咧，我哋有林宝填词嘅，叫《曲线型恋情》。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一星期，至今个月25日，包括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同室内外需戴口罩等规定。一系列防疫规例原定听下午夜届满，政府指目前疫情仍然严峻，普遍及社区同不同行业认为仍然有需要维持措施，并非放宽的适当时机。政府又表示正同餐饮业界合作实行更多防疫措施，包括由不同员工负责上菜同清洁工作、禁止搭台、使用公筷等等，希望公众配合以减低传播风险。九龙湾蒙照道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5岁男子死亡。上午大约10点，一名男子在蒙照道一个停车场内驾驶私家车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停泊在现场的另一架私家车，被撞私家车司机倒卧车内，由消防员救出，没有表面伤，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一项有关幼稚园营运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多间幼稚园预计新学年至少有半数学童退学，收生人数亦会大减，估计会面对财政困难，促请政府为幼稚园提供津贴。教协在今个月7号至13号发出问卷，收到415位幼稚园校长回复，结果显示361间有收全日班，和252间开设预备班的学校中，分别有40.5%和近80%校长估计至少半数学生会退学。教协估计新学年学校不能有面授课程，导致家长为子女退学。另外，所有收到的回复当中，42%表示如果新学年不获政府额外资助，储备只可营运少于6个月，近25%只可营运3个月，近40%受访者表示如果政府不推出新一轮支援，学校会有倒闭危机，近80%受访者表示会有大量教师被动身。大批示威者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抗议不满总统选举结果，示威者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辞职，又促请当局释放政治犯。反对派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表示准备领导国家，呼吁建立法律机制以确保再次举行公正的总统选举。身在立陶宛的季哈诺夫斯卡亚发表录像讲话，敦促安全和执法人员辩解，扬言会原谅他们过去所犯的罪行。而卢卡申科在亲政府集会上形容反对派是鼠辈，又关注北约即将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军事演习，大肆抨击西方的军事联盟。另外，卢卡申科连续第二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重申确保白俄罗斯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47点，升164点，成交金额1,28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升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25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4.5跌2元，阿里巴巴242.8跌4元，小米集团16.2升8.6，中国平安85.45升2.35。美团点评218.2跌6，中人寿20.15升9.9，吉利汽车15.64跌1.06，盈富基金26升0.8，港交所376.6升8.2，药明生物169升7.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4，人民币6.942， 英镑兑美元 1.308， 欧元兑美元 1.183， 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52。 日经平均指数报 13,096 点，跌192点。港金现价报 18,070 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9.93 美元，卖出 1,95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即是靠右边线行，龙尾就去到模糊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港岛路面方面，炮台山的康福台因为塔树的关系，现时天后庙道来往方向的车辆暂时禁止转去康福台，康福台有塔树事故，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之前，在一个彩虹村桥面的慢线就曾经有坏车阻路，之前都几塞车下的，现在坏车走了，交通就回复正常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峡道法国国际学校上行，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 下昼嘅4:38，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预告，听日嘉宾啊。 仍似有闪嘅往飞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还吻着永恒于一生。位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圆圆万年如些，万年神气，切莫记不起。沿着动人事迹，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欢喜？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三喵乐队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粤语版。 时空渐飘动和交叉，柴偶越快乐越爱上，为债执埋事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若身宇宙空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作心信任耐心为经历付出什么运气，想着你亲身见你未来过去只想起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宿命要超过生死，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一生唯愿你也许明天再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立恨相合，旧世界有神秘，旧世界有游戏，旧世界制力就能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的相信太多，散失相聚更相信不死，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变天再换地，相见的你便同人立恨相神秘，让世界为游戏，我的世界制你，我的眼，我的电话手机，句句交错时间，句句上线下线，我个梦为我跟你，全部为立刻想起你。 头先听到有八三幺乐队想见你想见你嘅粤语版，重新揾嚟周耀辉填词嘅新作啊。咁听日咧都会有八三幺乐队嚟到骚动音乐介绍呢一首嘅作品，之后咧都系嚟自剧集嘅主题歌嚟噶啦，不过系翻唱嘅版本，拣嚟有焦迈琪嘅呢一首歌。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啊，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 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能在你怀里坏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 内地歌手招埋琪翻唱了大半年的这一首之前流星花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你要的爱。之前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内地的一个音乐厂牌的计划叫做青春重置，为一些比较新的歌手重唱这些以前电视剧的一些的作品。都是一首翻唱作品，简直有李荣浩第六张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翻唱歌。简直翻唱了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这一首主题作品和重新编曲之后的版本，现代感咧系重咗好多嘅。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暖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悄然难受，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 叫人难受。 张创作专辑《麻雀》当中的这一首翻唱的作品。原曲的曲词都是来自陈珊妮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花样年华》。之后听一下他跟你讲哲学的问题。曲词编监主唱都有陈珊妮的作品，歌曲名称《看那怎么说》。提出了要有独立思考这件事，而关于爱情的独立思考，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呢？可能开始的时候幻想当中的爱情都是美好的，实际上是比较多风浪的。今天最后一首歌， 你唱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 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争先起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受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受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 是张惠妹，她是阿密特。跟你那封名称《血腥爱情故事》啊。 再去琢磨都太迟了，手心肉的牵连早已没有用了，应该失去灵魂的空壳，魂不附体的两个人。再去琢磨都太多了，再轰烈的故事都算太俗气了。要活。